羅夫等的蘇聯意見人士創立。外界認為這個組織記錄了蘇聯在斯大林時代的整縮，亦是後蘇聯時代的民主化象徵。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6384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784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9，日元114.8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31，歐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是1805.8美元，賣出價是1806.31美元。天氣方面，影響華南的冬季季候風稍為緩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早上多雲同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早晚仍然清涼，日間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早上風勢較大。而家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你相信第一次就要成功，还是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又看重成败得失吗？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成与败。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56条，2021年11月7日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ViuTV696同ViuTV99呢6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嘅住户，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同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几时重新守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到我把声啦，就系5点钟嘅时候啦。逢系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时间咧，清晨上嚟节目咧就系5点到6点半嘅时候，有我或者系佩佩同你共度呢个清晨啊。日子一日一日咁过，而家有嚟倒数嘅时候噶啦。今日是29号，后日就是新年的大除夕了。早晨啊，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 感觉是特别的美。 开始我哋今朝早清晨所嚟嘅咧，有叶德娴嘅呢一首叫做《幸运是我》啊！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2月29号，农历咧系11月26日，星期三。现时时间5:13嘅时候，天气仍然都系凉凉地，不过咧起码咧冇早两日咁冻嗬。尤其是星期一嘅时候咧。都有见过啲单位数字啦，如果喺新界地区嗰啲又冻啲啦。今日系如何呢？嗱，受干燥嘅冬季季候风影响，未来几日华南沿岸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嘅，但系早晚仍然系清凉。预料下周初受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早上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早晚仍然系清凉，日间大致系天晴，除夕夜同埋元旦早上风势系较大噶。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温度咧就系我平时都话我系比较中意喺呢个温度。之间咧就会比较舒服，冇咁冻吓，系17至21度啊。今日嘅温度就系咁。听日咧星期四啦，就系14至19度。星期五啊15至19。礼拜六咧就系16至20。礼拜日咧就15至20。 到下个礼拜一咧就16至20都系咁上下。呢啲温度去翻咁样嘅时候咧，都舒服啲吓，系较为冻咧，就系星期一同星期二啊。少女的祈祷，杨千嬅。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灵魂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请给我吻，为了他不懂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趟信号，用两手遮掩双眼，专心倾诉，宁愿答我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种信号？太爱他，怎么想到这么恐怖？对绿灯，去哀求哭诉。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 最不开心的时候当然就是即情爱方面的失落失恋，就大过天的时候你就会向天祷告，或者向你自己信奉的心中的神去跟他倾偈，为什么是这样呢？可不可以改变现实呢？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早晨时间5:18，在这个除夕的日子和新年元旦的天气方面都是15-16度至到20度之间，都讲话喺即系元旦日嘅早上咧，风势系较大啊。咁而再打后嘅一啲日子咧，有雨嘅时候开始咧，就喺4号，即系下个星期二开始，一路星期二啊、三、四都系有啲雨点啊。到时呢几日嘅温度咧，都系大概18-22之间，即系18至22。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肚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 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远，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天气会有好多风风雨雨，人生的经历会更多风风雨雨。有经历总好过没经历，有经历的时候就在那个经历当中学会了很多。 夜深何时你又再说，仍未确定这是对或错得很。随夜深，停停对你说，其实你是过分爱自我质问。不需时时用刀剖开分析，只需忠于感觉做人。情像爱烟，你可披上，如合你穿进本穿上，如没法清晰。请你拒绝。 是你多开心，而内心其实我甚爱你，期望你自觉愿意用爱相赠，不需事事用刀斧去分析，只需忠于感觉做人。 彭羚嘅呢首叫做《情像外衣》啊，早晨大概仲有三分钟到清晨五点半，你会听到达半嘅新闻报道啊。 Oh. 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而家17度温度，最高21度。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粉岭昨晚有一名男子怀疑用刀袭击妻儿后逃去，三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7:00，警方接获报案，指粉岭联和墟一个单位传出女子呼救声。警方怀疑一名50岁男子用刀袭击47岁妻子以及一对分别17和19岁的子女之后逃去，三人分别手和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伤人案，暂时无人被捕。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52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四宗潜伏期间曾经逗留香港的初步确诊或确诊输入个案，51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亦需接受检测。涉及地点包括机场国泰城、中环三号码头、九龙城贾炳达道公园、中环大馆、湾仔港岛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湾仔电脑城和铜锣湾行龙中心等。另外，黄大仙香港小童群益会乐智幼儿园暨幼稚园黄大仙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为谨慎起见，当局将学校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警方拘捕一名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架小巴在今个月24号驶近黄大仙大成街的时候，未有让正是在斑马线横过马路的行人先行。经调查之后，警方昨日拘捕一名47岁涉案小巴司机，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398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86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8，日元114.8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82，人民幣6.36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32，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係1,805.22美元，賣出價係1,806.17美元。天氣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稍为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多云和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仍然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除夕夜和元旦早上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翻到厂，就知道程开颜嚟咗办公室等佢，叫佢翻屋企食饭。但系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点样问佢，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 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创意霸棚，你们见识一下吧。 我们旧派武侠小说根基稳固，怎会被你动摇到啊？ 接招啦！ 等等等等，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想知大家有什么优点，不如参加2022年1月15号举行的语文字约会法书谈心读书会啦。12月27号起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时段报名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又迎接新的呢日嘅开始啦。每朝早起身嘅时候咧，个状态都有所不同啊！有啲咧就系、是、哇一起身就精神奕奕，有啲咧就当然有好似好攰赖赖，瞓极都唔够，又再搭翻落床度瞓。有啲咧就算起咗身咧，觉得有啲唔妥，可能啊头赤赤，可能瞓得唔好啊，又颈梗膊痛啊等等，就好多好多唔同嘅情况嘅。咁如果有嘅时候咧，冇办法啦，都唔明噶嗬，晚晚都系咁瞓噶啦，点解有时候会瞓礼颈咧？啲姿势。是不是有一晚会可能特别瞓得不是很正确的时候呢，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些呢就是有时很难很难 去求证返为什么嘛，为什么嘛。总之、哦、发生了的时候有瞓礼镜的时候，那你就接受了它，慢慢慢慢呢就有几日的时间呢 就会好返的了。不过呢你拧转头望嘢的时候呢、哦、真的有点困难的。那你就要用个身呢去配合翻啦，咪移多啲个身去睇翻啲嘢咯，吓咁好多嘢都系噶啦。凡事你都嘅时候咧，就问点解，当然都系需要知道原因嘅时候，下次就唔好犯错。当谂极都唔知嘅时候咧，就接受咗佢，然之后去解决一啲问题。正如每天有时发生一啲嘢咧，我哋都唔知点样样噶，唔知点嘅时候就谂方法去接受而去又解决咯。这一首都是梅艳芳的经典歌曲的其中一首啊。5:38，梦幻的拥抱啊。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梦池中痛了。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只知有电传。那个歌，那这世界，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 言，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 就不是真实的痴人说梦，有很多东西就是 理所当然以为是，但你原来是一场的好梦，要醒了。梦幻的感觉，梅艳芳。早上时间5:43，今日天气方面呢，早上是多云和清凉，日间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本周余下的时间，早晚仍然都是清凉的，日间就大致是天晴，在除夕夜和元旦的早上风势会是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气温17度，湿度73%。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Think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Dance forever. Through the door there came familiar laughter. I saw your face and heard you call my name. Oh, my friend, we'r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 一切已成回忆、啊、Those were the days。 爱像轻烟似白云，是梦幻幻似真，美梦失去似雾里尘， 一些过去的东西，有一种思念，有一种关心，一些过去的事情，一些物件或者人在你心中会成日涌现的是哪些呢？徐小凤的《每日怀念你》， 清晨爽利，钱佩卿。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 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哲的钟志光、叶君尧，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021年度最后的一个星期三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就是雷洪德博士，他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高级讲师。早晨啊，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三下眼又一年了。 真的快啊！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我想冇得搭飞机的一年。 是啊，我想接近两年时间。 是啊，两年的啦。 大家都很期盼几时真的可以攞住个箧去搭飞机呢。 咁又唔紧嘢，我哋成日都话人生呢有起有落㗎嘛，係咪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咁我哋而家喺香港，其实香港都好多好靓嘅风景啦，係咪我哋喺节目里面耐唔中介绍下唔同嘅行山嘅路线啦。咁其实留喺香港都好多运动啦，好多休闲嘅娱乐啦都可以做嘅。 同埋真係见到呢你好多人喺香港 mistication 嗰啲呢 係 呀，都系度假㗎。 最紧要有一个正向嘅心理係啦，因为疫情迟早都会过㗎嘛。 冇错。呢个都系我哋将来嘅集体。睇回忆人生都应该冇乜几可系咁。 喂，你回想一下2003年沙士嗰时候，我哋咪一样系大家成个社会都好 down。 系啊，但系眨下眼就十几年咯，已经。 系啊，同埋沙士之后咧，就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嘅成立啦，亦都有传染病、非传染病啦。咁所以非传染病嘅正正就系我哋而家礼拜三朝头早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健康嘅运动啦。 其实凡事发生嘅时候咧，有唔好嘅一面，亦都有更好嘅一面出现啦。 总之两边睇。就正向好多 的。今天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雷博士提出你在网上看到一些通常都是的在网上看的东西看它是不是准确先啱不啱先。那你就给了一大堆资料出来就要有些东西要回应回的。 是那事源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凡事两边看就比较掌握到一些数据啦。那我就在网上里面现在很多的搜寻器就打运动谋。吓呢四个字落去，咁睇下有咩弹出嚟啦。啊，弹到出嚟咧，其实都好多佢声称一啲有个人嘅网站啦，有一啲 KOL 啦，所谓嘅网红啦，就 post 一啲谬误出嚟。咁其实嗰啲谬误咧，真系我都觉得系好有怀疑，系真系啱唔啱啊，得唔得啊，定系为咗博即系所谓呃例啦。咁呢一个咧，我就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其中有一个网站咧，佢就讲啲嘢大致上又 OK， 但系佢嘅解释咧。又好似唔係好即係所謂貼地啊！ 所以咧就喺呢度咧，阿雷博士就要補充一下， 係啦， 即係恐防，即係有啲人有咁樣睇咗嘅時候咧，就跟咗啊嚇。 係啊， 咁我哋講翻呢個咧，就係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佢哋嘅有位副教授同埋一位物理治療師咧，就係講出嚟嘅嚇。 其實咧就係即係網上有啲網站啦，就引用咗有一啲大學嘅學者。然后就再加埋自己嘅一啲可能嘅经验或者睇法啦，跟住就出个 post 咧，就话系咁样咁样。 咦？咁有可能咧？如果佢讲得唔啱，咪累咗人间大学。 冇错噶，系啊。所以我哋学术上咧，就一定要引经据典啦。譬如我引用阿钱佩兴个讲个说话咧，咁我必须要阿钱佩兴呢句说话咧，喺咩嘅场合讲啦？佢嘅真实性系点啦？咁当然啦，如果真系引述钱佩兴讲嘅咧，我要话香港电台嘅咩节目啊，咁样出啦。咁呢个而家网络世界咧，就最大嘅問題就冇咗呢一個引經據典啊！即係人人都話：，誒、哎，我網上，喂，我哋啲官員都話：，喂，網絡世界唔係無法不至可以㗎嘛？ 係啊，即係好多嘢都真係謬誤啊！嗱，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佢所講嘅嘢咧，我就講出嚟。咁啊，雷博士你就加以去補充好嗎？ 好啊，好啊。 第一點佢就話：健康嘅人係唔需要運動，係錯嘅。佢都咁講嚇。點解係錯咧？根據2000年嘅論文表示啊，如果唔持續運動咧，心血管功能、體力同埋耐力咧都會下降。 嗱，佢第一句咧就話健康嘅人咧係唔需要做運動，呢句係錯。 嚇， 係啦，但係佢引用嘅文獻係2000年嘅啦，2000年同而家都已經廿幾年啦。 而家都就嚟2022年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嗱，網上你要睇下嗱，過去呢20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文獻。咁如果你話我哋喺學術上咧，就係你推廣一啲健康嘅指引啊，或者相關嘅健康行為嘅指引咧，我哋必須要係用最新嘅。嗱，譬如我哋喺節目裏邊啦，都講過而家世衛嘅健康嘅運動嘅指引係2020年嘅版本啦。佢對上一份咧係2010年啦。咁而喺2020年嗰陣時咧，而家講緊係舊年嘅時候，最新嘅指引咧已經引入咗啦，就係話叫人哋唔好坐得太多嘛。但係10年前嗰個係冇噶嘛。咁佢而家講。呢个系再20年前噶啦， 系咪？ 嗱，佢首先第一句咧就话健康嘅人不需要。 要做運動。咁呢句咧基本上係錯，我都同意嘅。但係佢又冇講到咩為之健康先。嗱，健康嘅定義，你嘅主觀嘅健康同我嘅健康又唔同啊嘛。 係。 咁所以呢度咧，我要補充啦，就係健康嘅定義咧，就係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喺1948年訂立到而家咧，其實都係用緊呢個健康嘅定義咧，就係話不單止冇病冇痛。即是我哋而家喺直播室里面咁坐喺度倾緊偈啊，咁冇病冇痛啦。但係喺三方面你必须要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嘅。喺边方面呢？第一个英文呢就叫 physical， 体格上。即係我啲手手脚脚啊，喐得啊，肌肉骨骼系统啦。第二样呢就係 mental。有啲講法係精神上啦，或者心理上啦。而第三個咧就係社會嘅適應力，英文咧佢哋叫做 social well-being， 社會嘅適應力。呢三個層面，你都處於一個良好嘅狀態咧，你先可以稱得上為一個健康嘅人。 係 係啦，咁啊，前邊我又問下你，你覺得自己而家健唔健康？ 一般般啦，好誠實地下一般般。 係啊，嗱，所以呢個係話健康嘅人就唔需要做運動，呢句係基本上係錯嘅。通常我哋喺香港，我哋接觸到喺健康相關嘅研究咧，恆常運動嘅人咧，香港係大約係我哋粗略估計係兩成人口左右啦，兩三成到啦。咁而精神健康這個呢個咧，其實你喺我覺得你都得嘅節目啦，咁啊張凡光醫生啊，好多精神科嘅醫生成日都話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其實未去到一個話疾病嘅狀態，但係壓力咧。好多時都接近爆㗎啦， 冇錯。咁所以其實都唔算係好健康啊，即係精神上，你好多壓力咧，令到你都生活得唔舒服啊，嚇。 係啦，咁啊嗱，另外一個因素咧就是社會嘅適應力啦。咁你話而家網絡世界嗱，老中青三個組群啦，後生仔同後生仔而家網絡世界最大嘅問題咧就冇咗一個互動，係即係所謂大家面對面嘅互動啦，真係接觸嘅互動啦。咁而衍生出去，所以點解而家嗰個社交啦，特別學校裏面嘅一啲社交生活啦，再加埋疫情嚟講呢兩年咧，真係好多學校都大家從 Zoom 上課啦， 係啊，咁啊更加匿埋咗咁樣。 咁所以喺社會嘅適應力呢方面咧，又係我哋有個問號啦。咁所以你話健康嘅人係唔需要做運動啦，首先你要理解咩叫健康先啦。好啦，嗱，佢話唔需要做運動，這個係錯，我絕對係同意嘅。 好， 咁所以呢句就係話嗱，冇錯，佢網絡呢度係 OK 啱，但係佢嗰個解釋咧。似乎又比較唔係夠清楚咯， 唔得完全啦，幾句唔能夠代表好多嘢噶嘛，係 啦，冇錯。 好啦，咁佢第二點咧就話咧，成日企喺度嘅人唔做運動咧係錯嘅，咁又啱嚇。 嗱，呢個咧有討論嘅空間， 係咩？ 基本上我都覺得係錯，我都覺得錯。 咁佢跟住嘅解釋就話，佢話雖然咧你成日企喺度，比起整日坐喺度係好。但你仲系应该要咧，每个礼拜咧运动150分钟，并且你系要流晒汗嗰啲咧，先至得嘅咁样。 嗯，嗱，佢呢度有几个讨论嘅空间嘅。嗱，经常系需要站立嘅咧，呢个主要系一啲可能服务性嘅行业啦，系咪？或者教师啦，成日企啦。咁你要睇下佢有咩嘅運動係可以適合佢喎。嗱，如果企得太耐嘅話咧，佢條腰會攰啦，係咪膝頭膝關節啦，係大髀嘅力可能唔夠啦，仲有啦肩頸嘅問題啦。咁所以整日都站立嘅人咧係唔需要做運動，呢個係錯。但係佢個解釋嚟講咧，要睇下點啦。嗱，流汗咧。唔係一個準確嘅指標去決定啊嘛，嗱，譬如而家冬天啦，如果大家夏天去游水，其實游水你係冇流汗嘅感覺， 你唔覺流汗啊嘛， 係啦，咁亦都係啦，如果你喺熱嘅環境，你企喺街度嚇，特別你企喺可能油尖旺啊、中環啫， 你唔行都會流汗， 冇錯啦，咁係咪又一個係代表咗健康嘅指標咧？又唔係啱喎，咁所以呢、這個嗱。即係如果佢話整日係企喺度嘅人咧，唔需要做運動，呢個係錯。佢應該要做咩運動呢？你建議佢就應該做一啲力量嘅鍛鍊，因為企喺度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嘅肌肉咧叫同地心吸力對抗嘅肌肉嚇，譬如肩頸啦、腰背啦呢啲肌肉咧，你容易攰啊嘛，因為企喺度佢已經不停咧出力咧係支撐住你身體，所以你應該做咩類型嘅運動咧？應該係做肌肉訓練，鍛鍊翻你肩頸、腰背啊、 手手腳腳 係啦，咁嚟鞏固翻你肌肉，等你可以。企嘅时候可以襟企啲咧，一来啦，二来亦都强化咗呢啲肌肉嘅话咧，对你整体嘅健康亦都有个得益啦。 明白，系咁即系做150分钟运动，如你啲 大氧嘅運動咧，就好自然都真係會出汗嘅。 係啦，冇錯。 好，第三點咧，佢就話運動咧只係要十分鐘以上就好，咁係錯嘅。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咧喺2018年發表嘅一個叫國民健康指引，雖然話咧只要超過十分鐘以上嘅身體活動咧就夠，但係其實咧最好持續30分鐘或者係短時間都會喘嘅嗰啲運動，一日咧維持3至5次。 呢、這個就基本上係喺2018年就更新咗，即係佢俾呢個資料都係啱嘅。 係 事源咧，就係點解需要有十分鐘嘅每一節嘅運動指引呢？就因為喺2018年之前，我哋好多嘅研究咧，都係以有氧運動咧作為一個提升健康嘅一個指標。 嗯， 而有氧運動咧，就係譬如你跑步、游水、單車啊，係一啲持續嘅。持續嘅話咧，你就必須要咧係俾啲時間去身體係攝取足夠嘅養分啦。同埋係做到脂肪代謝呢個過程，而燃燒脂肪代謝呢個過程咧，需要咗氧氣咧，大約係高出10%至15%度啦。咁、 嗯、 所以咧，你就要俾多啲時間喺持續運動嗰度咧，係俾身體咧係吸收多啲嘅養分咧，嚟分解呢個脂肪酸咧，嚟提供能量。咁所以一般以往建議咧，就係話有氧運動咧，你做咗10分鐘以上咧，個效果先至比較明顯。咁、 嗯、 亦都唔係代表你做到9分59秒你停咧就係冇用，又唔係咁解釋。咁但係自從過去呢20年咧，就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啦。我哋記得喺好耐之前都講過阿鄭多燕嗰只咧，係、嗯、咪？而家鄭多燕真係冇人記得。 係啊， 係 啊。 係嘛？或者係即係如果係英文嗰啲咧，就係叫 Tabata 啦，或者一啲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啦，咁而家就好流行啦。咁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咧，即係個強度就好高，咁但係你就唔會能夠維持得好耐咧，因為扯得好盡啊嘛。咁、 嗯、 所以嗰啲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咧，可能你喺5至10分鐘內已經係爆到，即係哎呀好辛苦啦。咁係咪代表冇效果咧？又唔係。咁喺高強度嘅呢啲研究發現咧，就係話嗰個提升你嗰個肌肉嘅適能啦，同埋就係嗰、那個。然後消脂呢個效果咧，其實係唔錯嘅，係比傳統嘅有氧運動咧，有啲嘅測試嚟講係仲係略高少少。咁所以咧喺2018年咧，就美國嗰邊咧就將呢個每一節做運動應該係十分鐘或者以上嘅話咧，就剔除咗。咁、 嗯、 即係代表咗，咦？你少過十分鐘，如果你做啲高強度嘅訓練咧，都 OK 嘅。 嗯，以上所講嗰啲咧，就係來自咧啲網絡嘅消息啊，就係取自話當時咧就喺呢個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所講嘅，而自己加以一啲意見。咁啊，頭先雷博士咧就補充翻，希望大家可以睇啲嘢係全面啲，但係仲有好多嘅。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唔夠講啦， 下星期咯。 係啦，嗱，本來其實我哋即係以往咧差唔多呢啲時間咧就數榜啊嘛嚇，但係暫時都未收到喎嚇。 係啊，因為都提一提啦，都係呢個每年大約係年。尾到咧就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嗰邊咧就會出一個全球嘅體適能嘅趨勢嘅調查嘅，我哋都印象之中好似講咗好多年。 係啊係啊係啊。 咁誒，舊年嚟講，我記得頭嗰1、2、3位咧就係一啲可佩戴嘅一啲運動嘅器材啦，同埋就係網上嘅一啲體能嘅訓練嘅嗰啲課程啦。咁但係因為疫情都繼續持續啦，咁、所以可能呢方面亦都可能喺個進度度，或者我都唔知去美國嗰邊會唔會繼續做。 總之我們如果一收到有的就會跟大家分享啦。 無論怎樣都好，大家都是應該有恆常運動的習慣，維持自己的健康，這個最重要。 總之年頭到年尾，年尾到年頭，我們都是提醒大家，特別是雷博士每次都提醒大家身體健康要多做運動。 那我要預祝下一集就新的2022年先跟大家見面。 沒錯，下個星期三就是新的年度了，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我們要應有的運動的觀念点样为之正确嘅 吓？好啊，咁啊，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吓，拜拜， 拜拜。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 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凭住这刀未长夜旁有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凭住这风长夜旁有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必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长夜朋友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但，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 张国荣的不羁的风，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省里节目。现时的温度是17度，今天就早上多云和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有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好了，我要到明年2022年的1月3号先见你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上午大约六点完成愉景湾恒丰希恩阁强制检测行动，正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已经接受检测，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政府表示，上午大约六点起，愉景湾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截至今日凌晨一点，大约2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另外，政府上午大约6点15分完成屯门恒贵街嘉悦半岛一座强制检测行动，正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已经接受检测，将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政府表示，上午大约6点15分起，屯门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佩戴手环， 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至到凌晨零時三十分，大約515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粉嶺昨晚有一名男子懷疑用刀襲擊妻兒之後逃去，三人受傷送院。事發在昨晚七點幾，警方接獲報案，指粉嶺聯和墟一個單位傳出女子呼救聲。警方懷疑一名50歲男子用刀襲擊47歲的妻子以及一對分別17同19歲的子女之後逃去，三人分別手同頭部受傷，清醒送院治理。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傷人案，暫時沒有人被捕。天氣方面，影響華南的冬季季候風稍為緩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早上多雲同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早晚仍然清涼，日間大致天晴，除夕夜同元旦早上風勢較大。而家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十二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有两名怀疑感染 Omicron 的国泰机组人员在家居监察期间曾经到访多区，政府立即收紧货机机组人员检疫安排，要求他们回港的头三日要在酒店隔离。但三日是否足够？政府说要平衡，专家又怎么看呢？一起说一下。 政府的專家顧問袁國勇就說， Omicron 雖然的傳染性是高，不過殺傷力比較低，現時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是轉為採取攻的策略。他說人人都應該接種疫苗，預計最快半年之後就可以放寬邊境管制。他亦都是支持推出疫苗護照，以便一年之後的今日市民可以回復正常生活。特寫環節會同大家探討。 中文大學和兩間非本地大學聯合研究發現，吃得肉類多不但影響個人健康，還會釋放大量氨氣，增加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導致更多人死於與空氣污染相關的疾病。一陣聽聽下研究負責人的講解。 本港的少數族裔平日與人溝通，可能要有人翻譯才明白。平機會早前是委託香港大學的團隊做研究，因應研究結果是建議政府為少數族裔的傳譯員或者翻譯員制定資歷認證制度，可以先由自願的模式做起。關注團體融樂會有什麼看法呢？留意一陣的報導。 中國指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的人造衛星兩次逼近中國空間站，空間站